二，朗读句子。一，弟弟。积极，我弟弟做什么事都很积极，总是要争第一。 二，碟子，碟子。你买的这个木头碟子虽然便宜，但是不太好看，上面都是木头碟子。 三，电视，见识。你可不能像电视剧里的那个女人那样没见识，什么都要听别人的。 四，吊车，轿车。吊车和轿车虽然都是车，可是大小形状都不一样。吊车大是吊东西用的，轿车小是人乘坐的。 五，一定，已经。走了那么远的路，你一定已经累了，休息一会儿吧。